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31集， 又是见到我这个烦样。 今天我应该有很多活力的，因为呢 我想讲呢、最近发生那些热门的事，就是这个广东道这个驱蝗行动、我觉得是非常之成功，非常之、有力量的，我觉得很 你是这样看法的。 是我很佩服，很欣赏这班走出来的勇士，我觉得他们是勇气可嘉、这些就是勇者无惧的表现、因为走出来呢，其实这个 concept 你知道，是一个这么虚伪善、这么虚荣的社会呢，你说、打击自由行，打烂好多香港人的经济饭碗，那你梗是会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识时务啦、破坏经济啦，梗是不好啦，坏分子啦、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去香港，我们要救香港呢、这个呢原来是一个最正确的道路啦。 但不是很多人看通这件事的，就是觉得这班人在这里指骂，这样又、破坏香港经济，跟着又对着无辜的游客这样去讲、 如果你说你无辜咧，就你就真系无辜啦。 好多人系咁谂噶嘛。 你有几多少人可以攞住一箱箱咁嘅银纸落嚟啊？所谓消费、其实咧有啲人话，佢都系咩身光颈靓啦，带钱落嚟消费啦，吓带到你繁荣嘅贵客嚟噶，唔系上水嗰啲走私客、其实我话有咩分别咧？吓、上水嗰啲咧就系走一啲比如我哋叫做日常用品啦，吓、 我哋嘅日常用品、 即系叫做cheap 少少嘅嘢啦，吓、即系 食生活 所需，但系喺廣東道嗰啲就叫名牌啦，其實佢哋都係走私嘅啫，你以為個個買翻嚟自己用嘅咩？咪又去走私？ 呢、這個我就呢、這個我就唔敢肯定嘅。咁、不過其實喺嗰條廣東道出沒得嗰啲有咁多銀紙喺度買嘅人，咁你可以諗下，其實佢哋係屬於邊一喺即係喺大陸入邊，佢屬於邊個階層，或者佢哋自己本身咩背景嘅人咯？ 冇錯啦，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可以講個大部分咧，都對呢班咁嘅蝗蟲嚇呢個形容詞，我發覺越嚟越貼切。初頭我都覺得，哎呀，會唔會污咗人哋呀？當人哋蟲，其實而家越嚟越貼切，因為咧，你睇到即係假以時日咧，你睇到佢嗰個禍害啦，同埋對香港經濟嘅影響啦，對我哋民生嘅破壞咧，係越嚟越明顯噶啦嚇。我哋叫蝗蟲咧，就一啲都冇錯嘅。是咪啊？ 蚕食紧我哋个社会， 系啊， 破坏紧又破坏冇见节，一窝蜂涌落嚟，跟住扫完晒之后就剩翻烂摊子俾我哋香港人自己喺度执咯。 其实今次咧咁多嗰啲高官啊，吓连特首啦，即刻又扑出嚟呀、所有嗰啲吓官身名流啊，吓司长、局长啊，所谓嗰啲咁嘅，所有香港有份量啊，保安局长啊，即有冇人出嚟？有冇出嚟啊？ 有黎栋国， 个个都出晒嚟啊！吓啊！香港嘅执法机构啊，全部扑晒出嚟咧，话。呢班人咧破坏香港秩序啊，乜嘢话？唔文明啊，野蛮啊，法西斯呢啲咁嘅形容词，我发觉真系好好笑咯。我相信咧，全世界嚟讲咧，香港人嘅示威游行系最文明噶啦。 佢唔系，其实好多 和平 嘅 文明， 外国人嘅眼中呢个唔算 protest 嚟噶。佢哋覺得佢哋呢個嚇、你哋咁就叫做示威，咁就叫抗爭。其實佢喺佢眼中，其實佢哋話我哋自己見到嘅真正嘅抗爭同示威，其實唔係呢個 level 咯。 唔係，我覺得佢睇佢哋嗰個政權嘅眼中，就係呢個係一個大逆不道噶啦嘛。其實咧，你話指罵嗰啲自由行咧，即係正如阿金金大師講啦，佢都接受訪問啦，佢話佢唔係佢哋嘅計劃之內，我都相信係嘅。我哋嗌下口，佢哋嗌口號啊，或者用啲重啲嘅語詞，但我覺得冇即係佢哋嘅出發點都唔會話指住啲人嚟鬧嘅。不過我相信有人抱屋咯，譬如嗰啲咩 我哋讲之声啊，班人出嚟啊，其实通常咧，出现一啲冲突，一定系有人去 provoke 佢哋啦，即系刺激啊、挑衅啊咁样。 呢啲系中共嘅手法啦，群众对群众， 群众对群众， 群众斗群众。 吓，咁今次咧，我觉得咧，中观呢几日嘅舆论咧，越嚟越精彩啦，系咪啊？代表建制啊，政府嗰方咧就一味就话呢班人啊唔啱啊，一定要话唔可以容许啊，一定要制裁啊，诸如此类啊。但系咧，我哋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喺网上啊，或者一啲其实多数都喺网上嗰啲好多知名嘅评论人啦、啊、吓、啊，譬如啊陶杰啦、啊、黄伟文啦、啊、叶正淳啦、啊，仲有二圈都好多好多嗰啲系咪啊？都系系咪知名嘅？我唔知啊，我睇到好多，其实我冇乜点留意个作者嘅，唔好意思吓、啊。不过我睇，尤其是二血里边，我啲好多 post 出嚟文章咧，系分析得好清楚，亦都知，亦都系咧证实咗我哋驱蝗行动嘅支持者咧，其实系非常之多嘅吓，亦都系有份量嘅，系有根有据嘅，有文有路嘅讲嘢，唔系话出于一种叫做啊 纯粹系 一种情绪嘅发泄啦，绝对唔系嘅，系好有道理嘅。咁我覺得今日咧，我要值得講咧，就最啱啱先，好似好之前冇幾耐，我先睇到阿黃偉文 post 出嚟嗰、那個，佢講嗰個驅蝗行動咧，一百幾人出嚟咧，就引起咁大嘅 回響 咧，就即係證明我哋證明呢佢哋嘅行動係正確啦嚇，同埋咧佢覺得咧呢啲行動咧係人性反劣嘅本能反應啊，我覺得呢個非常之中肯啦。其实咧，我哋讲，我哋而家系保卫香港，保卫翻我哋自己嘅本土嘅权益吓，同埋保卫翻我哋自己嘅尊严吓。我有一啲最令人反感咧，就系话你哋香港人啊，冇我哋啲自由行，冇你大陆人嚟救济你啊！你哋咩话？ 即系以为自己坏嘢？唔系，其实因为佢哋喺 佢听到呢啲说话，反感。 因为其实在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们在大陆入面，在内地他是接收这些信息的。他们认为自己香港是已经是被大陆收回的了、是已经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地方了。这样呢，他们其实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对于香港是有一个有一个 他觉得现在他们可以来收拾你们香港人了。 所以 他 们就可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他们在大陆入面，其实他们生活上或者佢哋嘅自己嘅精神上边好食食，其实已经好多时候系俾佢哋自己嘅政府啊，佢哋自己地方官员啊嗰啲喺度压迫紧啦。咁而当佢哋发现，咦，香港呢个地方系一个可以俾佢哋系宣泄嘅渠道，咁、所以佢咪将佢哋嗰啲以前受嗰啲啊压迫啊，或者佢哋嗰啲嘅感受啊情绪，佢嚟到香港，佢咪尽情咁去发泄翻出嚟咯。其实都讲得通喎呢样嘢。 其实咧，嗱有一样嘢咧，呢个真系 inconvenient truth 嚟嘅，一个其实呢个真相。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咧，而家咧就叫做啊衣食足而有之荣辱啦。我谂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香港人其实都有而家呢班咁样嘅蝗虫部分有呢种心态，即系好有嗰种暴发嘅心态嘅。我仲记得嗰个年代，其实八九十年代香港嘅经济系最发达嘅时间，我都系成长，我都喺嗰段时间成长啦，我都嗰阵时出嚟做嘢噶啦，咁我系失败嗰个嚟噶吓，因为嗰段时间我系失败，因为我冇咁发达啊嘛。其实嗰段时间咧，好多即系如果你话有咁嘅身份，有咁嘅机遇咧，其实好容易发达嘅。咁啊，好多人其实相当暴发，同埋咧嗰班人基本上其实就系建立咗而家香港嘅既得利益阶层吓。点解我咁会可以好肯定？因为我所認識嘅人，大部分都係屬於呢個 嗰、那個階層，所以你， 所以我都係失敗嘅。 偷翻你自己，你去唔到嗰個 level。 咁我有冇去冇憤怒咧？其實好彩咧，我就唔會話，因為我個枷鎖少好多嚇。呢班嘅而家呢班嘅香港嘅既得利益階層，因為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啦，一般嘅平民百姓咧，仲係以為指望呢一啲人啊，呢啲叫做啊意見領袖啊，或者係領導階層啊，咁以為 權威啦，係咪啊？ 係啊，可以為我哋香港啊，爭取啲乜乜乜乜，係絕對唔會嘅。我話俾你聽嚇， 佢哋係記得利益者嚟噶嘛，佢點會諗你咧？諗佢 即係我話睇翻香港。即系都三十年前啦，即系其实嗰段时间香港发达咧起上嚟嘅时候咧，好多香港人咧去到外边都有呢种暴发嘅心态嘅，系几讨厌嘅。 即系觉得自己系高人一等噶嘛？ 系唔系高人一等啊？而系讲我有钱，我而家有钱啦。即系之前系由冇钱到有钱噶嘛？即系其实我哋讲文明啊、进发展啊，即系一啲人民族嘅，即系嗰个文明嘅发展啊，或者嗰个人嗰个民族嗰个本质啊。 吓。 即系底嗰就个 DNA 啦，系咪？ 系啊，即系嗰个民族嘅气质，即系好似嗱，好容易讲咧。人哋嗰啲即系发展咗一段时间嘅，譬如英美啦吓，你点样话？因为人哋英国人嗰啲好 noble 嘅，真系佢嗰个即系嗰个好有嗰个自己嗰个。 可唔可以咁讲？因为系佢哋本身嗰个国家个民族培养出嚟嗰种嘅德性咯。 系啦，呢个就系本人民族嘅德性啦，可以啱啦。佢呢个嘅形容就吓，而中国人咧吓，俾即係好似陶傑成日講小龍 DNA， 我又唔係好認同。不過咧，的確係有一種好卑微、好奴隸嘅思想嘅，嚇係做慣咗奴隸，咁突然間暴發起上嚟咧，嗰種咁樣嘅即係恃才生傲嗰種態度咧，就暴露曬出嚟㗎啦。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年輕嗰陣時，即係去外國旅行咧，香港人呢種遊客係幾討厭嘅，又大聲啦，又好似巴閉咁樣啦。咁而家就慢慢就立品啦，開始立品啦。 我想話其實都唔係爭得好遠嘅啫。 開始而家立品啦，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可能衣食足由之榮辱啦。香港人都開始進化咗啦，而家變得相當文明啦。咁 我哋其實我都想話， 咁啊當然啦，梗係有良莠不齊嘅。不過我覺得我哋都算係進化，比大陸人進化啦，係咪？ 唔係，其實你因為你講嗰樣，我有幾次係去國外啦嚇，咁喺機場或者喺第二啲國家咧，其實係遇翻啲香港人咧，其實所講嘅嘢，即係我 feel 到嗰樣嘢就係你啱啱所講嗰啲大大聲講嘢啦，跟住就好似巴巴閉啦，其實咧我真係好頂唔順。嗰陣時我即係同 friend 一齊去旅行咁，跟住即係好記得嗰朝我哋喺個酒店嗰個餐廳度食早餐，咁咧佢就喺度講緊啊點樣間酒店嘅房又點點點，我哋本身咧呢兩日咧就住邊乜乜咩乜嘢房嘅，跟住之後咧哎呀今日咧就可以搬去嗰個有獨立屋啊有私家泳池嗰個酒店啊乜乜乜乜乜乜乜啊，喺度大大聲哩啦啦啦啦咁喺度講，跟住我望住我 friend。好嘈啊！佢哋可唔可以靜啲細聲啲咧？呢度係一個休假嘅地方嚟，咁人哋休息緊、度假緊，你喺度哔哩吧啦咁騷擾緊人哋講嘢，真係好討厭。 你覺得啱唔啱先？我連自己都有陣時覺得自己都好討厭講嘢咁大聲，唔知我哋習慣咗定點？其實相當討厭 嘅，我都會注意自己 相當討厭啊！即係好似點解我哋中意欣賞日本嗰個民族，人哋講嘢係細聲，即係覺得騷擾別人咧係唔啱噶嘛？ 佢哋。喺嗰啲電車啊，電車即係嗰啲 JR 或者咩咩道羅嗰啲咧，佢哋係佢哋唔會講電話， 佢係好自律啦。佢哋呢樣嘢，我覺得 即係呢個民族佢哋嗰個。自己嗰個民族嘅性質，即係值得欣賞嘅呢啲，佢哋係好自律同埋好 proud 呢啲咪進化咯， 呢啲咪就係文明咯， 文明咯，咁我覺得香港人咧一部分都進化咗啦， 有部分啦。 我相信你又唔好話大陸都，因為成日有人咁樣辯解嘅，就話你唔好話大陸都好多人咧就好有教養啊，好有學識啊，好懂得反自省啊，反省啊，咁當然有啦，有啲好斯文嘅，我都見我唔係話個個都係咁粗魯咁討厭， 我都接觸咗一啲非常之好嘅大陸人， 係啊，但係我哋而家講嘅係成個政策同埋呢個咧自由行嗰個蜂擁而至咧，係令到我哋係實在係受不了嚇，同埋有陣時我睇下香港輿論咧，即係我講。主體輿論啊，即係香港嘅報紙啊、電視啊、新聞啊、報道， 即係我哋所講舊媒體啦，屬於 係啦，係相當偏頗嘅嚇。咁但我都係反映咗咧，香港人係相當之偽善同埋犬儒咯嚇。如果我覺得嗱，譬如咧，即係近呢幾年啦，例如同身邊嘅朋友啦，無論係有錢嘅、冇錢啊，或者咩身份背景啦嚇，我講嘅唔係一定話我哋一啲叫做普通人啊，或者低下階層嗰啲人， 即係總之唔同階級。唔同階級， 即係好有錢嘅，即係嗰啲話喺咩都好有高消費嘅人，其實佢哋都非常討厭呢班大陸自由行嘅。我成日聽到人講好鬼討厭啊！哇，呢啲劫啊，撞到人啊， 簡單啲佢冇品啊嘛。 同埋咧，我都好耐冇去尖沙咀行街啦，真係唔敢去啊，好討厭啊，真係。即係嗱，講翻普通話咁樣，我以前覺得普通話幾好聽嘅，但係而家覺得好討厭啊。 從來都唔覺得佢好聽。你做乜廣東話九聲，跟住有入聲嗰啲咁樣？你 個普通話得個四聲，其實係那個腔調其實係好平嘅，同埋咧其實係好悶。 唔知啦，咪我講 即係我哋冇咗我哋廣東話嗰啲嘅粵語嗰種嘅抑揚頓挫啊，嗰啲嘅高低嘅聲調、啊。 你如果你深入啲， 咁其實係爭好遠。 係啊，深入啲了解咧，當然冇得比嘅啦，普通話同廣東話。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即係當呢一啲人咧越嚟越放離譜啦、放肆啦，同埋我覺得最令我哋反感嘅就係、是。港共政權就是梁振英為首這個這樣的、管治集團，他是包庇這班人，還有是跟大陸去配合， 他們不是怎知包庇就成是偏幫 偏幫他們，即是覺得這些貴客我們得罪了貴客就不對了這樣。其實我覺得問心一句、有多少香港人是歡迎的，除了那些名店老闆、其實我告訴你，我認識的名店老闆都很看不起這班人的，其實口里边即系如果背后啊讲咧，倾偈偈好睇唔起啲人嘅，虽然喺赚紧佢哋嘅钱，赚好多钱，咁啊就系赚好多钱啊，咁啊佢都话诶呢啲人出嚟搞搞阵都系烦嘅，即系但系其实心底里佢背后吓讲个真话嘅时候，系都系睇唔起呢班人，系非常之讨厌嘅。 即系其实咧，佢哋呢班嘅老板，佢哋都系自己都系本土嘅香港人，同埋佢哋。自己都會親身同埋好切實咁去感受過，究竟呢班人係幾咁冇質素，同埋點解即係要受佢哋呢一啲嘅氣啊，或者佢哋呢咁樣嘅態度？ 呢個係侵略嚟嘅，我覺得都唔係。我哋可能我哋譬如講，我哋講真，我哋冇乜直接受呢啲人氣。講真係嗰班名店嘅商嗰啲 sales 嗰啲 sales 直接首當其衝嘅前線嚟 㗎。我聽唔少嘅，不過 前線員工最慘。 不過問題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影響，我覺得唔係話霸咗我哋個廣東道俾你啦。咁樣唔係啊，而係影響我哋嘅經濟，香港嘅地價啦、物業即係嗰個市場啦、鋪租啊、我哋嘅生活啦、我哋嘅必需品啊，全部 其實係連鎖效應，係 跌多咗嚇。好多例子舉到都唔得啦，搶奶粉冇學位，幼稚園冇學位啊，甚至乎而家其實話咧，香港如果普教中咧啊，譬如而家又咁樣加大咁樣發展咧，其實香港嘅老師都受到好大威脅。因为可能佢唔系净系语文，系请翻大陆人啊！我话俾你听，可能正正下其他科 你清楚得过我， 你一定系受害人。 你清楚得过我呢一样嘢？ 系啊，其实香港嘅教师都系受害嘅，唔系净系学生啊！吓，扩展开嚟咧，其实父母都系受害人。因为如果学校话要坚持要你哋普通话教学咧，逼埋啲。父母都要用普通話同佢講嘢，講屋企都要講，即係好似上海咁樣。上海其實基本上我諗已經咩噶啦，已經淪陷咗噶啦嚇。我覺得咧，我哋香港人都仲唔醒覺，或者係唔喺即係唔勇敢啲站出嚟啦嚇。即係 捍衞，而係捍衞翻自己本身應有同埋原有嘅嘢。我哋唔係話去搶人哋嘅嘢，或者貪心去霸人哋嘅嘢。我哋而家係即係我自己。自己都寫了一些嘢咁樣啦，我係用一個卑微地，我哋只不過是卑微地係維護翻自己原有嘅基本嘅權利同埋我哋嘅利益，但係都俾呢個政府。咁去揼我哋咯， 係啦，其實佢好唔合理嘅，即係嗰種打壓咧，同埋嗰種咁樣嘅其實即係言論迫害嗰啲勇敢行出嚟嗰班人嚇，所以其實我都話啦，我之前同Jenny都講啊，我哋有呢個平台可以講嘢，其實我哋要珍惜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好似以前冇呢個網上嘅平台咧啊。是在一面倒的那班走出来的勇士呢就会被人标签啦，现在被文汇啊、大公啊全方位这样 文汇报用 了。 文汇报用了五大版去讲。 五大版是啊，好像个人专访。是这样抹黑啊，侮辱那班人啊，还有栽赃扣陷啊，即是生安白做一些罪名给他们啊，这样。 还有他们没委入呢，就连一些 周边嗰啲人都拖埋落水咯， 或者周边小道消息 首领， 系啊，小道消息嗰啲落嚟， 连郁敏都拖埋落水嘅，呢个必然噶啦。咁我哋呢啲全部都一网打尽，全部都系坏人嚟。 喺佢眼中，呢啲系属于佢反对佢方面嘅，佢就唔理你咁多嘢。总之就一大冧就全部放晒落嚟，就系你呢班人搞事噶啦，咁样样噶啦。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千祈唔好怕，千祈唔好俾佢吓亲吓。即系我成日话咧，好彩我哋有呢个平台，同埋咧喺呢个平台，你肯去。 留意呢，其實好多有份量的叫做評論人啦、文化人啦、或者香港的，其實即曾經都有一些叫言論的領袖來的啦，或者怎樣，他們其實呢如果憑良心講話都是支持這個驅蝗行動。咦， Yahoo 那個網站你有沒有投票啊？ 梗有啦， 95% 啊，你信不信啊？真的的、 我今天見到是94.95% 是支持這個驅蝗行動的。這樣來講你說、網上的偏頗呢都未必的， 那裡有40多萬票 的。是啊，即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受到一些、利益或者威嚇，或者有些即 太怕事啦，又怕得罪什麼人啦，樣你憑心，憑你的良心，憑你的良知，你說出真心話，我絕對相信有 95% 的香港人是支持這個驅蝗行動的。 不過呢，他那個投票，即我自己這樣看、他的投票的時限呢就還有兩天的。這兩天呢可能去到 last day 呢，究竟會不會有其他的改變呢？好難說，因為可能土共那邊 有 發動一些東西，突然間是一面倒這樣推過去，這些情況以前出現過的，所以我們 都要摸實他究竟這兩天的走勢，尤其是 last day 究竟他那個狀況會不會有些突如其來的改變呢、這個就要大家真的留意一下了。 不過呢，我成日好希望呢利用呢我哋呢個所謂新媒體嘅平台呢，係大家互相支持，大家扶持、互相 support each， 即係大家一定係要共同進退。咁、呢因為呢千祈唔好俾即係呢個即係咁大個嘅 香港嘅輿論機器啦。 係呀係呀，呢個咁大嘅強大嘅機器有埋中共嘅 backup 先至會咁惡㗎嘛，係咪 中共後 世、你我哋呢啲絕對係弱勢啦。正如我們上次說我們是雞蛋來的，但是 你雞蛋堆可以沒有裝置的東西， 不是啊，現在這班行出來的就很有份量的了，絕對不是雞蛋來的了，但是我們一定要堅信自己不是雞，不要做雞蛋咯。即系唔好，要勇敢啲咯。同埋咧，睇翻呢几日，即系其实唔系发生咗好耐啫。星期日嘅事，呢几日嘅舆论啊，文汇大公啊，五版啊，成份报纸喺度咁样冇啦，咁样咁我哋应该系高兴噶，因为佢好重视呢件事。佢重視嘅話咧，即係證明我哋 係啊，唔係好簡單啫。你想知道自己做啱嘢定做錯嘢，你望望文匯大公佢所講嘅嘢，佢評論緊嘅嘢係乜嘢？如果佢踩你嘅即係反你嗰邊咧，即係話你啱 啦。係啊，我哋咁堅定嘅人就或者唔會驚啦，但係會嚇怕一啲咧膽小啲嘅小朋友嘅嚇。咁話，但係 anyway 真係唔使驚。佢而家仲係用輿論啫嘛嚇，好似好多人都嗱識得法律嘅人都出嚟講啦，你拉邊個拉邊個啫？你用咩？ 嗰陣先搞笑。 你咁样拉乜嘢咧？其实佢系完全冇理据去威吓我哋嘅。 唔系，我系嗰个先搞笑，黎栋国喺系搏咪喺度话即系我哋知道有人系受伤嘅，咁我哋一定会、警方会严正执法。但系你知唔知其实受伤嗰个系天道定人哋？系啊，我哋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快啲拉到个凶徒出嚟。呢个我非常之支持警方今次呢个行动嘅。阿黎栋国咁讲出嚟噶，唔该，秃鹰嗰边做嘢啦。 系啊，佢又话我哋出嚟遊行嘅人暴力法西斯，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咯！即係嗱， 其實呢啲咧就真係個喺個媒體嗰度咧，佢哋造就出嚟嗰一刻嘅警況嚟嘅啫。如果你自己有參與，嗱，我戴頭盔先，我嗰日我冇去到嘅，但我係睇翻曬啲片，咁嗰一日其實係好多，即係嗰百零二百人啦。咁其實行嗰條廣東道咧，行對廣威翻轉頭嗰個歷史又唔係好耐，嗰個路程好短嘅啫嘛。咁同埋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和平遊行嘅，咁但係可能係某一啲嘅位置，同埋係某一啲嘅可能佢自己某啲人士佢自己本身比較激烈少少啦，咁就對住啲嘅遊客啊，有啲嘅指罵，咁可能後面有啲人就聲援，所以就造就到可能喺啲報道上面我哋 capture 到見到嗰個個畫面，但係其實就唔係話成個遊行嘅過程都係發生 緊呢啲事，都係有啲衝突， 其實就係、是。傳媒就係攞 yellow journalism 啫嘛，就係攞邊個部分係吸引眼球嘅，佢就淨係 chop 嗰一刻出嚟，即係正如其他嘅遊行同埋示威，好幾個鐘頭好安靜、好和平，但係冇嘢發生啊嘛，傳媒咪唔留意咯。 其實今次佢就算新電台電視嗰個畫面啊，或者係我諗我哋有啲自己嗰啲 自己影 video 嗰啲朋友咧，都冇乜嘢衝突嘅暴力啊，或者乜嘢嘅表現象出現啊！即係有嗰次鬧蔡耀昌仲刺激啦，好似鬧啊！有一次有一段 YouTube 係鬧呢個呢個。张文光啊，系啊，哎呀，笑死我，真系张文光，好即系 张文光， 张文光， 光， 俾系咁闹，俾佢 嘴嚟闹 啊！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精彩。其实佢哋都唔需要用咩粗口添啊！我哋讲嘅系咪事实嚟噶嘛？佢闹佢系有理有据啊嘛吓！譬如闹民主党，佢哋真系出卖咗香港啊嘛！吓闹呢班蝗虫，佢哋真系好唔文明，好嗰啲行为表现啊，系相当之失礼人。 我哋唔用不文明呢个字嘅，不文明呢三个字系匪语嚟，佢话佢系冇品同埋劣质， 冇品冇品冇错啦，系冇品。 系我哋用翻我哋粤语嘅标准。 所以其实经即系睇中，即系睇翻呢一次咁样嘅冲突，或者呢个咁样嘅吓呢个驱蝗行动咧演变出嚟嘅事件咧，我发觉到咧，我哋知道应该点样做啦，将来现代的战场啊，其实我哋抗争即系打仗噶啦，话俾我哋嘅敌人系边个？你一定要知彼知己，认清楚你嘅敌人系乜嘢人吓，我哋系咩？我哋有咩身份？我哋有啲咩能力？我哋嘅武器系乜嘢？其实我哋嘅武器就系得把口而已。 系啊，我记得早 系咪啊？我哋又冇枪又冇炮，打人都唔够人打噶啦。 早嗰日我唔记得嗰个咩香港人 优先， 唔系。我唔記得嗰個 page 係咩，就好似係香港人即係講香港嘅嘢咁樣啦，類似啲港人港語啊咁上下個名，我唔 exactly 唔記得係咩，咁就有講話尖沙咀驅蝗行動嗰段嗰一個嘅報道咁樣啦，跟住佢又講話啊咁樣對住遊客咁樣指罵，又話佢哋即係咁樣，其實咁樣做係唔啱嘅。咁我哋見到係好多人咧喺下面 like 咗，咁我有啲人喺下面留言啊，係啦，又話輸咗香港人嘅質素啊，又話佢哋即系佢哋都系嚟， 系啊系啊，或者香港人好羞耻啊！哎呀，我唔系，我觉得佢哋，我好为佢哋骄傲。 唔系啊，我望住咁望住佢哋咁样讲嘢，呢班人肯定就系港猪嚟噶啦。咁所以跟住咪我哋咪有啲人喺下面开始留言啦，跟住后屘。过多阵就已经发觉咧，我哋嘅留言系俾人哋删除晒啦，跟住亦都俾人哋 block 埋啦，系啦。 其实今次 咪一言堂咁啦， 唔系，其实今次呢个言论嘅反应咧，系相当之精彩啊， 系 黑白分明 嘅， 可以讲系相当之黑白分明嘅吓。同埋咧，我点样我哋肯定今次我哋呢个行动咧系非常之成功嘅咧，就系因为我哋认清楚个战场喺边度，战场一定系一啲经济命脉香港嘅啊，广东道啊。旺角啊，尖沙咀啊， 所以你去政府总部系冇用嘅、 啊。铜锣湾唔好去中环、啊，中环佢都唔够，冇乜多啲商场啊，咪商即系嗰啲自由行买嘢。 中环只系香港经济嘅命脉嗰个心脏啫、啊，但系如果你话自由行就系旺角、尖沙咀、铜锣湾呢一啲， 应该去打游击，去一啲咧游客出没，即系蝗虫出没嘅地方吓啊，用嗰啲好文明、好斯文嘅方法。去羞辱佢哋，其實今次佢一定 有文化素養嘅， 係啊，一定係覺得難堪先至會引起啲咁樣嘅反迴響啦，係咪？啊，如果唔係佢點會咁大反應啫？但係有理冇理符喎，如果佢有理符嘅話，佢一係有一個理據去拉你，拉咗啦， 係 咪？ 佢哋就係因為冇嘢，唔知用咩方法係可以入你罪，所以先至旁敲側擊去做呢啲小動作，去同埋利用嗰啲輿論戰去打壓你哋。 所以咧，我哋應該係高興而唔係恐懼。大家应该明白咧， 我哋恐惧嘅，其实做大咗个势嘅。 我其实始终有呢个忧虑咯，因为咧，或者我哋阵间翻嚟再讲下，即系以前啲人嘅抗争同而家嘅抗争， 我都想听下。 好啊，我哋或者休息阵间。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好啦，翻嚟 第二節， 幾開心。 我有得俾我發癲，我癲癲地。 咩？頭先你啱啱話咧，你想講下究竟以前嘅抗爭同而家抗爭嗰個分別喺邊？ 嗱，我覺得我想知啦，絕對唔可以俾即係點樣講啊？我認識好膚淺嘅啫，我仲記得應該係70年代嚟嘅啫，應該我讀中學嗰陣時咧，就有呢個營中關社，就係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呢個行動。嗰陣時啲大學生好熱血噶。嗰陣時我唔好舉個名啦，即係當時嘅大學生咧，佢哋嘅理想啊，就話大學唔係淨係一個職業訓練所嚟嘅，我哋要關心社會，我哋一定要認識祖國，一定要咧係講理想嚇，唔可以咧淨係為一個職業訓練所就係、是、為咗份工咁樣。咁嗰陣時好有熱， 嗰陣時個社會氣候係點樣樣㗎？ 嗰陣時可能係大陸有咩文革末期啦，應該。 70年代 是啊，文革後期的了，應該是四人幫倒台的了。所以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呢是很膚淺，我一向都不信共產黨，但我覺得那個起落啊，那個變化呢是很荒誕的，但是不知為什麼人迷迷懵懵地去支持 的。 是啊，很支持共產黨的人呢是真的 一面倒咁樣。 是啊，好迷迷懵，即係譬如嗰陣時咩唱毛語錄啊，睇毛語錄啊，呢個歌仲毛澤東啊，好瘋狂嘅。嗰陣時其實嗰陣時嘅大學係相當之紅嘅，火紅年代嚟嘅。 好恐怖，我覺得。 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嗰個年代有啲出嚟嘅抗爭咧，即係譬如我都唔記得個議題係咩咧。譬如嗱，好出名嘅劉山青啦，甚至乎而家我哋嗰個咩局長啊曾德成啊好似啊陳建勳啊嗰類。那班咧當時都係熱血青年， 即係嗰陣時嘅一啲學運嘅 領袖啊， 領袖啦， 係啊，好似而家咩鄭海泉，即係好似有嗰幾個而家香港嘅好有錢啊，好有地位身咧嚇，嗰啲人其實當時都是火紅年代成長的嚇。嗰陣時其實咧出嚟抗爭啊嗰班人咧都是一些知識分子嚟噶啦，當然都多數係大學生嘅嚇，好少係 大學生先得閒做呢啲嘢。 唔係得閒啊，佢哋有熱血啊，亦覺得入咗大學咧，佢就係要 為社會做翻啲嘢， 係啦，要做有啲理想嚇。咁嗰陣時出嚟嘅抗爭，我覺得係好少人嘅啫嘛嚇，即係幾廿丁友咧，就已經俾。咁嗰陣時嗰、那個殖民地嘅嗰個政府都幾強硬嘅，打壓得好緊要嘅嚇，全部有拉有鎖啊，又打啊咁樣嘅嚇。同埋咧嗰段時間，如果真係俾人拉，好似劉山青啊嗰啲啊，或者係呢個曾德成都有案底啦。拉咗真有案底，咁咧就前途盡毀嘅啦嚇，可以講話。 但係佢都做喎、啊。 嗰陣時唔係嘛，大家年輕嘅時候就有呢股熱血啊嘛，嚇覺得係為國家噶嘛，佢為國家個服務貢獻啊嘛， 即係覺得嗰個感覺個思想係好大宏大咁 樣。係啊，嚇、啊！但係即係我哋呢啲無知嘅喺背後睇又覺得啊，呢啲人做乜鬼咧咁唔知噶嘛。同埋我覺得細細個咧，屋企人就叫我哋嗱，見人多嘅地方啊，有人抗你，千祈唔好話佢啊，快走遠啲。見到人哋抗嘅，咁所以嗰陣時嗰、那個年代，我覺得係就算係抗議。或者是六七暴動不是很多人的，我記得好像都搞到很大件事，即是在街上、那些真的挺暴力的、啊、但是現在香港發展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拜民主黨的所賜，那些抗爭的方法呢就很文明，越來越文明又很和平，所以呢搞了二三年 非 都是沒有進展，從越來越退步，所以呢我越來越相信陳文的講法就是司徒華這個狗渣嘅陰謀嚟嘅， 就係 香港，係香港咧，就係仲共產黨香港一個最大嘅維穩部隊嚟嘅，其實係。 但係我哋原來俾佢操控咗嗰度廿幾年，係 啊 係 啊 係 啊嚇！咁、我哋睇翻，即係嗱，我第一次上街就係呢個六四啦，八九六四啦。咁、之後咧，嗰啲熱血就慢慢嚟啦，以前都好冷血嘅啫嘛。 以前冇呢啲咁樣嘅議題會激起嗰個人心。 冇係啊係啊，咁、我真係真係我天下太平嗰陣時冇乜嘢啊，亦都對祖國嘅認識都好有限，好膚淺啊。咁 最多咪讀中史式咯啲嘢。 我哋係冇讀中史式，我仲記得我哋六讀歷史係讀到呢、這個。文初冇噶啦， 读到冇近代史， 系冇近代史读噶， 又咩有仇事？ 我系好后期先自己揾资料啊。 我都系识 过 三年 嘅 啫，都 睇翻啲毛泽东嗰啲书啊，即系嗰啲文睇翻，我先至知道 近代史是什麼，即是國共的爭拗 看歷史在笑 是的，沒錯，聽阿毓敏說這樣才有一些認識、我們那陣時的確都是有洗腦的、我覺得即是公道一點說， 是不是 殖民地政府呢都是不讓你接觸政 治，那個年代都會令到人們容易中大中華情花毒的，其實 是啊，是啊，會的，因為你是、叫反殖民地的好主義的，那時都、即港英是殖民政府嘛，我們那時、 即是外來政權，對於我們來說 是、我們那時都有反殖民地政府這個、這個意識的、但是 anyway 呢，我就是想說呢，就是說那時的熱血去到而家變咗冷血，點解咧？香港人係越嚟越冷血嘅，我覺得係咁嘅。同埋咧，即使有、那個心啊，或者係即係仲有啲理智啦，有啲良知咧，但係都係礙於一啲因素咧，我諗係主要係因為經濟嘅因素， 比較膚淺少少嗰啲。 主要係因為經濟嘅因素咧，令到大家咧係裹足不前嘅嚇、即係我都話我最近睇， 其實呢個都可能係個政府嘅陰謀嚟嘅，特登造就到你。你的產業是單一，是面向曬去經濟啊， 純粹係經濟 嗰方面，旅遊就不再講、 有啲人講到香港人嗰個核心價值乜乜乜乜，講真啦，呢樣嘢就非常之虛偽嘅。香港人核心價值真係錢嘅啫，真係到而家都仲係嚇。不過咧，慢慢即係文明咗，即係進步啦。有啲人良知開始醒覺啦嚇、其實香港人真係好拜金嘅。我係非常之鄙視香港，不嬲都嚇，所以我都話啦，喺近呢幾年咧，尤其是近呢十年啦，即係封咪之後，我先開始留意阿毓敏嘅， 即係2004年 開始，係啊，開始留意阿毓敏嘅言論啊，同埋開始越嚟越醒覺啦嚇、就即係好支持阿毓敏嘅理念啊咁樣。 咁搞笑嘅、反而係佢 封咪之後 可以係發聲嘅時候係唔知道，但係、 發聲嗰時候我反而冇睇。 封咗咪咁佢咁封咗咪， 因為你感覺到嗰個危機出現啊嘛。你感覺到其實呢個危機喺香港個言論自由啊，或者香港個人嗰個自身本身個尊嚴受到好嚴重嘅威脅。其實你唔俾你講嘢，唔俾你講真話，呢、個就係對你一個尊嚴嘅一個非常之大嘅打壓嚟嘅。一個人連真話都唔敢講，一個社會完全冇真話嘅存在嘅話咧，咁我覺得就非常之恐怖咯。其實嗰陣時我係感覺到嗰個危機殺到埋嚟。咁但係當其時亦當然有冷血啦，即使都近期啦，李慧玲被封咪啦，啲人又炒到熱烘烘咁樣。 啲人嗰陣時先自衛。 其實我 十年前已經開始。 係啊，其實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嘅冷血到而家都仲未 warm up。 其實佢哋未必係冷血，係佢哋對於身邊好多 嘅嘢， 佢同埋佢未必佢唔關心啊。 係啊，同埋都話我其實想講咧，即係香港人或者通往奴役之路呢個意思係咩咧？其實我特別最近先至留意呢個咩意思，其實就係講任何嘅經濟政策啦，無論資本主義又好、社會主義又好，或者共產主義又好，其實最終都係令到你啲人民成為奴隸嘅。其實而家香港人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無論你係穿金戴銀啊，好富有啊，身份地位幾高，其實你都係個奴隸，因為你嘅你嗰、那個枷鎖就係金錢同埋你嘅名位。吓，呢个就系你嘅枷锁，但系好多人摆脱唔到啊。 同埋其实系 唔敢放低， 系个政府，佢哋不断咁样喺呢几十年，佢哋系铺陈紧呢一样嘢。谂下，其实我哋以前香港。都好多唔同嘅產業噶嘛，係咪先？跟住又即係又有漁農啊，跟住又有製造啊，都好興旺噶。但係之後係點啊？翻大陸設廠啦，跟住啲農地啊、魚塘啊又賣，又起呢啲嘅新市鎮啊，又成。 啊，你係新界人啦，我亦都係新界人嚟噶啦。 其實你諗，其實成個天水圍區，成個天水圍區以前都係魚塘嚟嘅啫嘛。 就係啊，尤其是而家有自由行呢個 policy 咧，更加令到香港呢個經濟單一化。呢、這個惡果咧浮現曬， 最抵死就係佢仲要特登好似咧造就到咧呢啲嘅旅遊收入對於香港嗰個總體個經濟個收益係一個好大，其實嗰度佔嘅只係啲好低，好低增值嘅 GDP。 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發展方向咧，我哋香港人咧，你個身上背著個枷鎖，你手療腳療咧，其實呢個會越嚟越重。好似即係你就講，我哋經濟單一化，根本係冇其他嘅行業噶啦，而家淨係得服務業喎，同埋地產要金融業喎，咁我哋一般平民百姓嘅話咧，你就只有一個出路，就係為一啲財團啊，為一啲咁樣地產商去打工。 做少少生意啊，租个铺咁样，你谂下嗰个铺租啊，同埋各样嘢嘅皮费啊咁样。 其实个背后操控紧 系啊，其实我哋系为边个打工？其实系好凄凉嘅，我觉得香港人而家 我哋嘅人工咪左手嚟，跟住喺佢度赚翻，跟住右手出。 你赚几多钱好啦？你譬如你要供楼，你要供中小校，你要譬如日常嘅开支，其实嗰度咧好大部分咧系去咗呢个地产商啊，同埋所谓呢啲单一，其实我而家日常所需咧，嗱，拖埋蝗虫嚟侵蚀咧，呢个问题就浮现啦。其实我哋都多谢佢哋，如果唔系咧。呢、這個問題唔會爆得咁硬嘅，即係大家唔可能仲唔察覺咧，即係慢慢啊貴啫，咪百物騰貴啊，啊以為通貨膨脹啊，就接受咗。其實呢、這個我哋即係尤其是基層嘅人民啦、啊，even 係中產，我話俾你都係受害者嚟嘅嚇。好似 中產係仲慘， 最慘嘅係啊！即係如果我哋唔去打破呢一個咁嘅困局咧，我哋。做為奴隸咧，其實就真係冇得翻身。 其實簡單啲就係你俾人撳嘅時候，你自己唔出聲啫嘛。 係啊，好似今次咧催華行動呢班人咧，我好尊重佢哋，就我覺得佢呢班咧就係、是。願意唔肯做奴隸嘅人，佢哋係肯站出嚟講真話嘅人嚇，我哋應該好佩服，好支持佢哋，因為佢係幫我哋說咗話。 不過如果咧唔係我哋而家嗰個我哋叫嗰個新媒體嘅發展到而家呢個咁樣嘅地步，其實仲喺度發展緊嘅。呢啲嘅聲音其實我哋係唔會聽得到咯。同埋咧，同埋嗰個我都睇翻佢哋有啲人講話新媒體同舊媒體其實最主要個分別喺邊咧？就是舊媒體就是一些譬如你是講大氣電波那些這樣或者廣播其實你是一個屬於一個比較被動的形式譬如你開著個電視你就是這樣接收、但是現在新媒體那種就是譬如我們去一些網站或者 Facebook 或者一些他們自己的即譬如買 radio 這些這樣 你是要個人呢你是要自己主動去 click 進去自己去主動去看他們的東西、樣還有你也可以跟他們之間有些留言有些交流的互動，咁呢個就係最大嗰個分別咯， 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育 嘅突破啊！我哋係一個 即係你去學習 狀態， 去吸收資訊係要自發嘅。呢樣嘢係好難得嘅一個突破嚟。 我哋講學習都係啦，啲嘢係咁急俾你，其實你接收得唔會太多噶。但係如果係你係想揾一啲嘅資料，你自己係願意自己去學習去自學嘅，其實你嗰個得益啊，或者你所收得翻嚟嘅咧，嗰、那個嘅嗰、那個 efficiency 係高好多，係 啦，冇錯啦，係啦 ，efficiency 個效率啦，因為你吸收得好啲。譬如我成日都話咧，你好想去學嗰樣嘢，去知嗰樣嘢，你去揾資料，你一定要明白多 啲。係個動力會好大。係 啦，係啦，係啦。所以嗱，你講呢個媒體嗰、那個嗰、那個自由言論，其實咧，阿鬱敏。89年啊，係咪啊？嗰篇文章非常之好啊，即係咪講香港有冇言論自由嘅篇文章咧？有冇睇翻啊？原來1989年寫嘅嚇，嗰啲文章佢嗰個當佢以佢嘅身份係最清楚嘅啦，睇得香港嗰個媒體啊，香港呢、這個即係傳媒嗰個環境，其實。不嬲都有呢個嘅叫言論管制嘅，不嬲都有噶啦。香港冇絕對嘅自由嘅嚇，所有嘅就算係發達嘅國家，進入先民主嘅國家啊，主要嘅言論機構都係操控喺政府度嘅嚇，同埋一定係為政府服務嘅主要嚇，唔係話咁啊。當然你民主啲嘅就有得鬧下啦嚇。咁、但係你知道主流傳媒嗰個局限性咧，以前我哋係冇得選擇。所以我話咧，以前嗰個年代咧，譬如我講嗰個年代，我細個年好無知，見到啲人出嚟示威，哇！有咁嘅下場，好驚噶嘛， 就嚇 拉咗去，又俾人打，你知唔知？ 以前細個嗰時最驚就係俾差人拉，係 啊，冇錯啦，佢成日嚇啲人都話嗱，你咁曳啊，差人拉你啊，咁樣拉你坐監。 細路都驚呢樣嘢， 拉你去坐監啊！咁樣成日嚇啲細路仔，好驚噶， 佢哋會驚噶， 聽到 噶嚇。 咁但係而家我哋資訊多咗啦，其實有網上呢個平台。我哋睇到嘅嘢咧就系阔好多，全面好多，同埋睇到好多真相。 其实你 我哋以前系睇唔到的、 网上嘅媒体，其实都有左中右嘅。咁但系你系可以即系你可以自己选择，同埋你可以几方面，即系变咗个光谱好阔。我哋你想睇边边嘅声音，你都系睇到，而唔系靠个一般旧嘅媒体，佢净系发放某一啲嘅资讯俾你，你就净系可以接收某一啲，而其实一啲真相嘅嘢系永远系揞住咗你睇唔到，因为佢哋嘅大老板，佢哋嗰个后面嗰个金主嗰个财阀，佢一定系剔个晒噶嘛。 其实咧好容易分嘅啫，正邪不两立。 呢个永远 噶，正邪不两立嘅。其实我哋都好清楚，即系而家我哋好珍惜呢个新媒体啦。好似正常，我同阿张上，我哋好珍惜呢个平台啦。咁我呢个节目啊，我争取翻嚟噶嘛。 系我 系啊， 你叻喎，呢个俾 credit 你。 我又争取嘛，拉埋阿 Janice 咧，系年轻人啊嘛，系咪？佢系充满活力嘅，咁我都仲有少少活力嘅。 唔系啊，你好有活力喎，你 咁我哋好希望珍惜呢个平台，或者系而家有呢个新媒体咧，我哋要好好咁样利用吓，讲一啲真话吓，讲一啲真话，等即系。一啲同路人咧唔覺得孤單咯，如果以前嚟講咧，肯出嚟抗議或者我哋講真話嘅人，好似我記得以前阿巴金細細我都寫過一篇文章講真話嘅咧，原來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咧係死罪嚟噶。 咁大件事 喺大陸嚟講講真話唔係死罪，死咗幾多人啊？ 哦，咁 幾多維權人士啊？嗰啲維權律師啊，或者係意見分子啊，嚇！咁所以我哋喺香港仲有呢個平台，我哋仲能夠說話，我哋一定要係把握呢個機會嚇。咁因為肯出嚟嘅人，我話聽，始終都係屬於少數，因為呢份勇氣係唔簡單嘅， 係啊， 唔 係簡單嘅。即係譬如我哋港區黃群行動嗰度，其實我哋自己係屬於圍內人，就會望到嗰啲人就知道佢哋係邊個，熟口熟面。但係其實你諗翻下，一般其實我唔講得多咧，就係香港而家七百萬人咁樣啦，我當佢六百萬啦。其實嗰六百萬人都唔知道其實佢哋係邊個人嚟嘅。即是我哋自己圍內可能係討論得好熱烈， 俾文匯大公起曬底 喎。你諗下呢份報紙有幾多人睇先啦？ 同埋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佢哋好卑鄙嘅嚇，將呢班 共產黨卑鄙都唔係咁嘅事 嚟。我覺得係反呢班係一個反黃勇士嚟，我拆封佢哋粗。 你 呢班真係勇士嚟嘅嚇，我好佩服，因為佢夠膽做我唔夠膽做嘅嘢，同埋而家嘅現代嘅戰場咧。真系唔系靠刀枪噶啦，系靠言论， 靠言论， 我哋把口， 冇错， 要创新。 所以我哋而家做紧呢啲，同埋我哋呢啲系喺呢平台发声啊，或者你写文章啊，笔战啊，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头先我哋所讲嘅，就喺咁。 一個力量嚟嘅，其實係一個言論嘅基地。咁我哋一定要即係大家要互相壯大咧。有陣時啲嘢咧嚇，條路好黑。行嘅人好少人行，嚇個個揸住啲蠟燭仔，個個都好驚嘅。我啲蠟燭仔就嚟熄噶啦，好驚嘅。咁如果熄咗冇點算咧，睇唔到路噶啦嘛，嚇。但係多啲人，大家都揸住蠟燭， 緊要我知熄咗，我咪借火俾你咯。 係啦，我哋互相支持，一路咁樣將呢個火把壯大佢。下就會變成一條光明大道，咁就唔再驚啦嘛。 其實好多人咧，佢哋都發覺自己可能係受到打壓或者遇到啲不公平嘅事嘅，但係佢哋就係覺得得我自己孤身一個，咁我如果我出咗聲嘅話，又冇人喺側邊幫我手，咁其實可能我就即係都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喎，咁就變咗自己。滅咗自己把聲咯，咁但係其實我哋唔係即係咁樣樣係唔得噶嘛， 而 你翻嚟發覺你有啲嘢係不公平，而嗰樣嘢本身係你應該要有嘅，而家係俾人霸佔咗或者係俾人哋剝奪咗，咁呢個情況之下，咁我哋就一定係第一樣嘢，你唔可以靠， 我哋係保衞家園啊，我哋好正義 噶，你唔能夠係。即扮出一个可怜相，跟住等人哋去发现，等人哋为你出头出声，呢样嘢系唔 work 噶，唔好咁天真。 我哋唔可以做弱者。 系啦，你一定第一样嘢就系、是你发觉你自己系被剥削嘅，你即喺边个层面都好啦，喺个社会又好，或者你翻工、你工作公司，或者你读紧书都好啦，一啲你应该有嘅，你系发觉俾人剥削唔公平嘅话，其实。第一样嘢你系一定要自己帮自己，要自己出声。你 唔 可以期望系啦，但系可能你出咗声之后，你发觉原来，咦？你可能嗰刻就发觉原来其他有部分嘅人可能同你面对紧一个同一个嘅问题。咁你咪自己可能会将呢班人慢慢聚集、聚合咗一啲力量，跟住咪将呢个力量去壮大咯。其实我哋都系做紧呢一样嘢。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咧， 所以你 我哋要感恩。我哋要感恩，其實每一個人咧，即係做翻自己一份內事啦嚇。講真啦，即係自從我決定行出嚟，我一定要親，即係行前一步去支持阿鬱敏。 支持香港呢個反共啊， 即係唔係淨係捐錢同埋書啦， 冇錯啦， 自己要出嚟啦， 反共本土嚇呢個民主呢個理念咧，我覺得我都是做得很少嘢，其實我真的有時成日反思，我做到乜嘢咧？咁我打又不夠人打，嗌又不敢講粗口。 我唔緊要，你而家是文鬥嚟噶嘛？ 係咪？ 文鬥嚟噶，文有文鬥，武有武鬥。 文鬥武有武鬥。 係啦，你咪做文鬥嗰方面咯，用把口 咯。我覺得我哋要感恩咯，我哋一定好感激咧，肯好勇敢行出嚟嘅人，因為咧其實。他們是幫我們付出了很多、可能他們受的打壓呢、我們看哎呀死了怎麼辦呢，又幫他們不到，說真的我們真的幫不到什麼，是不是、你說哎呀你的律師又幫他們辯護什麼這樣，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被人家栽赃扣陷，可以說真的很容易的、三光八做一些事來拉你或者怎樣、或者 是 這樣，那有時候怎麼辦呢樣、他們當然會有心理準備，我都相信，因為毓民其實經常都提醒一些出來、抗爭的人士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咁我谂呢样嘢就已经系相当之大家思想已经成熟咗好多，咁唔同以前啦，以前啲人柴娃娃咁样啊，去啊去啊，咁样然后俾人拉就吓啊，好惊啊，后悔啊。 我觉得应该咁讲，系啲人唔系话清醒咗好多，而系啲人而家系。知道究竟而家係自己做緊啲咩嘢，究竟個目標係點樣樣，而唔係話望住個 icon 就跟住去。 譬如以前有啲 even 寫文年嗰陣時，啲僆仔俾人拉，話有啲會驚噶嘛，後悔噶嘛，屋企人鬧啦喎，點算啊？咁咪縮噶咯，好驚，好慘啊！然後又覺得前途盡毀啦。 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佢哋啲即係而家啲香港公安點解佢哋即係去到呢個地步，佢就根本就係想做緊呢樣嘢。 佢就想嚇你啫嘛， 去嚇你啫嘛。 係啊，就。想吓你啫嘛，吓我哋千祈唔好惊咯。咁我觉得即系我会继续思考我哋做啲乜嘢啦，吓咁我哋尽量利用呢平台咧，系鼓励大家勇敢啲，吓勇者无惧，吓一定要发展，一定要走出嚟，吓同埋咧唔好再做金钱嘅奴隶。希望大家明白呢样嘢，因为咧有阵时我哋即系而家真系打紧仗，个战场咧即系喺网上一个战场啦，实战嘅地方咧。就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街道啦，同埋 係啦，你一定要你一定要衝擊到佢嘅經濟啊！真係有經濟損失咧，佢哋先至感到受到威脅嚇。佢嘅全方位打壓你，即係話我哋啱啊嘛，係咪？咁我哋一定要將呢個行動升級。 唔係你好簡單，你諗一諗我哋。呢幾年七一遊行上街， 啊、 都講緊幾十萬人。 萬 你諗下，你幾十萬人上街啊？咁個政府其實佢有冇正面回應你嘅訴求咧？ 係啦， 佢同你點完人數減低你嘅人數，即係報數啦，個數字上面。咁今日點咧？其實佢係乜都冇改變過嘅喎。但係你諗一諗，今次呢個行動。比較你百零二百人行一行咁短嘅路，用咗大約個零鐘頭嘅時間。第一日完成咗之後，三個局長出嚟出聲，跟住再第二日林鄭出嚟講嘢，隔多一日六八九亦都開腔，再加埋文匯打工呢啲， 喺個 報章度咁樣去打嘅，咁即係代表咩啫？你踩中咗港共條神經，你條路係啱嘅，佢先至咁高調地去回應你呢啲嘢啫。咁即係咩？做啱嘢咯。咁即係你方向正確，我哋要繼續去咯。 係啦，一定係要打斷佢嘅經濟命脈。吓、這、呢个我认为呢个战场嘅最重要 target 吓，同埋有一样嘢咧，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唔好怕牺牲，要记住。唔見咗錢，失去錢唔係好可怕，但係冇咗尊嚴先至慘。而家香港人咧係個尊嚴受到嚴重嘅威脅。首先我哋經濟受到威脅先啦，經濟咁樣個個都咁淒涼，個個個枷鎖，你嘅手上嘅鏈，其實個個都唔敢反抗，就係因為驚冇錢，驚冇份工。 因為而家佢做到香港一個一定要經濟極為主嘅社會啊，乜都同經濟掛鈎啊嘛。 冇錢，冇咗份工點算咧？ 咁 大家唔使驚嚇，希望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嚇。我哋唔見錢好小事，佢哋唔見錢一定多好多，係咪啊？而且咧，真係一定要記住咧。我哋而家嘅身處嘅環境咧，嚇嗰個枷鎖我哋打破咗，這個枷鎖就係呢個金錢嘅枷鎖、經濟命脈嘅枷鎖，就話以為咧啊冇咗呢個經濟嘅命脈啊，或者係我哋香港啊經濟動盪啊樓價跌咧就大件事啦， 就令到香港就失去咗啲好重要嘅地位，或者 好多人其實 驚嘅係佢哋， 係啊，呢個就係嗰個。那個 包袱啊，那個束縛就係好驚，好驚經濟唔好，所以要心裏邊幾憤怒啊，都唔敢講真話，唔敢出嚟反抗，因為係要真係整暗咗香港點算啊咁樣嚇，大家唔使驚，我哋係弱勢嘅，其實我哋唔就算有損失。都是有限的，不用担心、啊、我们是为什么卖命呢，真不可以再做一个敢怒不敢言的人咯，是吧、啊、现在有人帮我们出声，我们要感激他、啊、有机会要讲真话， 不要只是靠那些人帮你出声、啊、你自己都要加上你自己的力量去帮手壮大这个声势和这股的势力咯、 啊、 那才可以有得慢慢的本钱加重，加多一点的筹码下去咯。当然其实到而家呢個位置，你我哋圍內嘅望好似哇，都好多嘢做咯。其實你相對翻嗰個人數嘅比例，同埋而家香港呢個人。個人民嗰個比例其實是真係好少處，好少處人，我哋嘅人數係遠遠仲未夠咯。 係啊，而家係更加要多啲嘅人出嚟呢金融中心嗰度遊行啊、破壞啊，等到佢哋做唔到生意啊。 但係記緊唔好揀公眾假期，公眾假期 冇錯啦， 就破壞，即係做唔到嗰樣嘢啊！一定係佢哋喺運行緊、run 緊嗰啲嘅時間先得咯。咁但係你又諗啊，咁啊，香港好多人又話又去返工啊。跟住又請唔到假，又咁樣，即係其實係難做嘅，我都明白。 係啊，所以喺適當嘅時候啦，咁我相信啦，其實呢班 俾 民會打工，我睇佢內容咪話，哎呀呢啲人咩又攞綜援啊，又冇嘢做啊，咁其實 佢哋冇嘢搞先揾呢啲地方， 唔係冇嘢搞 先起嚟， 佢係放棄咗自己嘅枷鎖，唔願意做奴隸嚇、啊。我認為佢哋係值得尊重，係個巨人嚟添，因為佢係。摆脱咗呢个枷锁，呢、這个咩枷锁就系你份工啦，你间屋啦， 因为佢系 你呢个就系你嘅枷锁吓，你要破坏，你要放低呢个枷锁，有机会嘅时候就我哋就要放低枷锁，你先做一个真正嘅人，唔好再做一个奴隶，一个自由嘅人吓吓、啊。我所以咧，我系好支持将呢个驱蝗行动升级吓、啊。我今日呢个主题咧，正该我驱蝗救香港。我哋一定要驱， 你快啲揾阿陈云大师啦！ 我哋一定要驱逐呢啲蝗虫，吓啊，将呢个扭曲嘅政策吓、啊、推倒过来，我哋先至能够救翻香港嘅吓、啊。我哋会用一啲文明嘅方法啦，吓、啊、去破坏香港嘅命脉。我相信呢个就系一个正确嘅策略嚟噶啦。 系啊，我哋系人数远远唔够，我哋要你。 系啊，呢个系正确嘅策略，大家唔使惊，唔使怕，我哋会越战越勇嘅吓、啊。胜利喺我哋个方，因为我哋人数多，我哋人民。 人民永遠 在就亦能覆 咒，呢樣嘢係一個 千真萬確嘅， 同埋一個政權。 只有人民先可以將一個極權推翻嘅。佢其實你想佢自己冧係好難嘅。 係啊， 雖然而家已經冧冧地。 一個政府一個政權最怕嘅就係人民。 冇錯啦，咪點會咁驚啫？點解要用言論嚟？ 所以佢先至用 恐嚇嗰啲用者咧， 唔同嘅方法教育。經濟或者喺個政治上邊去對啲人民進行打壓， 愚弄你哋嚇。 你 即係奴役你哋，其實簡單啲講就係喺度奴役， 令到你哋變 係啦。我哋唔好再做奴隸啦，記住擺脱呢啲枷鎖，擺脱呢個金錢嘅枷鎖。 冇錯、啊， 多謝大家， 拜拜。